各大工会本都在为此兴奋呢，哪想此刻突然发现有两个高级玩家竟然是被星星工会给说动，这个消息实在是太让他们感到不安了。兰西格是干什么吃的？烟雨楼是干什么吃的？放走了两个高级玩家的工会受到了集体的鄙视。 他们大多数人当然是不知夜修这种蛙人的手段，他们只是运气好，没遇上罢了。这要过了5天，军魔校就要带队来抢副本记录了。各大工会的高层都在热议这个问题。5天能把等级再拉开一截吗？拉开也拉不了多少，军魔校的队伍向来不需要等级到副本最高就可以拿下记录，除非是拉开一个副本段。 否则拉个一级两级的意义根本不大。所有人沉默了，所有人都没有办法。于是，各大工会的会长们又成立了讨论组，又准备一起来应对这个难题。 兰西格和烟雨楼怎么就会放走这么高级的角色呢？讨论组中，这个问题被率先提了出来。 这个答案是很可怕的，你们确认想知道吗？蓝河淡淡的发着消息。蓝河要说的答案会是什么？参与讨论的人还有不少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是几个牵头大工会，都是默不作声的。结果，轮回的孤吟此时当了头马，看没人吭气，先是敲了个愤怒的表情，表达了一下心情。 反后飞快地问道：“什么答案？我倒想听听有多可怕。”星星工会的会长君莫笑是叶秋。蓝河没加任何修饰，很朴素地答上了一句话。知情人们继续沉默，孤影则继续在挑：“叶秋，哪个叶秋啊？”“你说哪个叶秋啊？”“靠，不是吧？” 孤影此时是什么样的神情已经不难想象，而和他一样的神情的人在此时还有很多很多。讨论组就这样硬生生地冷场了5分钟。5分钟后，先说话的依然是孤影。 君莫笑是叶秋，那个枪炮师风叔淹没是？孤影 的口气已经开始小心翼翼。 嗯，我估计你猜的没有错。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面对 君莫笑，孤影向来是最有气势的一个，但在此时此刻，在消息中，众人都可以感觉到这人已经有点萎了。没 怎么回事。 蓝河的字里行间显露出的口气却依然是那样淡淡的，好像事无关己似的。 星星工会里有叶秋和苏慕城，这就是有人会退会投奔星星的原因。蓝河会长看来好像知道的挺多的。霸气雄图的会长蒋游此时冷不丁的来了一句：“ 彼此彼此。” 蓝河回道：“怎么，你们都早知道了？”孤影此时方才意识到，一直以来就是他在这问东问西。 其他人都像是在围观似的。知道的人其实也并不算多，但偏偏个个都是极具分量的。此时一相比较，不知情的人就显得特别的渺小。不过孤影这一问，确实也没人吭气。无论是早就知道的，还是刚刚蓝河说了后才知情的，难怪了。 我说怎么三大工会的总会长都齐齐跑到第10区来凑热闹，原来这一次碰到的对手还真是非同小可。孤影还在说着。春一老、天南星、蒋游他们三个齐跑来第10区，自家人当然知道，对外却也没必要声张。只不过接触的多了以后，明眼人还是可以看出来的。这三人往这儿一聚。 比第10区的会长还有话语权，那会是什么身份也不难猜了。 更何况此时他们并不是在游戏里讨论，没有顶着马甲，大家用的是 QQ。 好多人 QQ 和游戏里都是一样的 ID， 比如春意老和天南星就都是。这 QQ 名一闪出来，大家也就基本更肯定这人会是谁了。 不过别怪我太坦白了，对手居然是叶秋和苏慕城的话，就算是您三位来了，分量也还差得远的嘛。 孤影的口气明显是挺不爽的。这些人看起来全都知情，只有他蒙在鼓里。这样一看，刚才的表现根本就是个傻瓜。孤影自然是非常的不开心。其他人却也都理解这家伙此时这点破烂心思，也不去和他计较。中草堂的车前子出面打起了圆场。 现在讨论这个没有意义吧？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原本我们以为星星工会在副本竞争中并不会给我们制造什么压力，但现在看来情况完全不一样，这才是我们抓紧时间想办法应对的吧。说的是啊，这问题好要命，你们快快想想办法。 孤影说着，众人一怔后随即反应过来，他们很关心的这个问题，事实上轮回却是挺无所谓的。因为上次的圣诞活动时，轮回工会并不在合作工会之列，所以现在这一线等级的角色中并无他们的人。轮回的人目前还在努力地朝四十级冲刺着，四十到四十三级的副本记录竞争，他们早就落后了。此时可正是幸灾乐祸的时候。而和轮回情况类似的，则还有另一家大公会，就是家王朝。说起家王朝，大家就更加分外不解了。要说上次圣诞任务如果没有君莫笑搅和，绝对是家王朝公会大出风头。结果那么一折腾，家王朝风头没出成不说，人多势众的优势也没捞来什么好，最后和轮回一样的境地。在第十区投了大量的人力，结果现在还在冲着四十级奔跑，从付出和回报的角度来说比轮回还惨。轮回惨也就算了，但这家王朝可也是叶秋出身的工会，他曾经的角色斗神一叶知秋，还有苏慕城的沐雨成风，那都是挂在家王朝名下的。而今叶秋居然一点情分都不讲，把家王朝折腾得这么凄惨。从知道了君莫笑的身份开始，这个疑惑就一直在这些知情人的脑中挥之不去。这次讨论他们也邀到了家王朝的人，而且更是在此时点出了君莫笑的身份。他们想看看家王朝那边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结果却是什么也没有，倒是这个孤影阴阳怪气的戏份不少。 陈会长，这个你怎么看啊？ 家王朝的人不说话，这边索性就点名了。点名的自然是和家王朝向来最不对付的霸气雄图。霸气雄图的会长蒋游此时是直接点名家王朝的会长陈野辉。 我和顾影会长的看法一致，这个副本记录的问题的确很关键，大家一定要好好想办法才行。 陈野辉不咸不淡地说着。众人一看，这说的东西一点新意也没有，换作是他们在自家工会根本占不到便宜的事面前，也会这样做看好戏的。只是现在大家对于家王朝关心的不是这个呀，大家很想知道的是家王朝怎么也和叶秋处得这么不愉快，这当中肯定有八卦呀。而这八卦也不是一点风都没有，叶秋和战队不和，这个风声传了很久，虽然一直都被双方努力辟谣。再然后 叶秋的退役也是来得极其突兀。赛季中段没伤没病突然退役，而后立刻就有新人孙翔抢入上位，这看起来更像是一次清洗。从陈叶辉这里眼看是得不到什么消息，不过就看叶秋在网游中的行为，大家也估摸着以上这些八卦恐怕还真是有点价值的。对于这些工会来说，这其实是个好消息，否则工会有了这样的大神照看，他们这些竞争对手除了丢盔弃甲，哪里还有别的出路？不过眼下的情况却是，甲王朝和轮回这两家挺有实力的工会，眼下却是因为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准备坐山观虎斗了。这个实在没法去说服，因为内中关节大家很清楚，真的是谁也忽悠不了谁。于是一个新的讨论组飞快成立起来了，这一次这种只等看戏的人却是没有再被邀请进讨论组，他们可不想让这些看戏的人都知悉他们的计划，否则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借机来抢占点什么便宜。 现在怎么说啊？ 新的讨论组里这才开始正式的讨论，但在原组里大家还不忘去虚与委蛇一番。 我的意思还得靠杀。 酱油说话了，一如霸图这支战队的风格，喜欢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沉默了稍一会儿后，天南星也是无奈表态， 确实也没有别的好办法了。 换工会这行为就像天要下雨一样，谁也没辙。想要劝说吧，但这次人这个理由实在是让大家都觉得无力。 杀归杀，怎么个杀法？ 有人问着。 你们看，目前说来第十区的这个等级结构已经基本这个样子定下来了，论升级速度我们已经可以说是巅峰，即使是叶秋这样的大神比升级也不会比我们快到哪去。所以说只要我们目前手上这批角色再不要出岔子，星系那边也只能就是靠这五个角色。 天南星开始分析。 你的意思还是朝这五人下手？五人都不用，我们只要挑准其中一个，把他经验杀下去一大截也就可以了。 天南星说。 说的是啊，但前提是要保证目前大家的角色都没问题。怎么样，大家都能保证吗？ 天南星问道。 我们这边没问题了。 蓝河说话了。其他人却是迟疑起来，看起来是不敢打这样的保票。 或者说保证以后不会再出问题。 天南星换了种说法。 尽量吧。 终于是有人应了一声。 好了，保证了这个前提那就没什么了，就是追杀一个角色，大家都不会陌生。咱们抽好人手轮班出去，工会其他人盯好星星的动静，以防他们救援。我想大规模的团战他们是不敢开的，以他们目前的等级水平那是自寻死路。我说既然他们整体实力较低，不如干脆我们联手直接把星星灭了完了。 蒋游说。影响不好。不爱消息说话的春一老关键时刻还是得强迫自己说上一句，所以一般都是很关键很在理的话。这理由一出，大家都是点头，连蒋游也没意见了。他们是需要顾及自家工会形象的，和其他工会大打出手是可以，但首先一定要把理站住，要出师有名。现在呢，实在没什么理由。你是说因为对方有威胁所以灭之，这不成了欺负人了吗？他们这些工会可不能做这种事儿。 那么以谁为目标呢？ 讨论进入下一个阶段。 千城。 春一老居然又开了一次口。 春一老一向懒得在消息聊天里说话，但只要是他消息说出的话，却都是大有道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什么他会说千城？旁人或许还要多想一下，蓝河却是瞬间明白这当中的道理，心底里顿时是一阵冰凉。千城性格稍有些孤僻，在工会里就没有什么好朋友，工会外更是因为他钟爱抢怪的行径，目前没成过街老鼠，还只不过是因为第十区发展时间尚短。但是千城的技术水平也确实过硬，春一老当初也是看中的这一点，才把千城努力邀入了工会。这么久以来，虽然也时有惹出麻烦，但在关键时候立功却也绝不少。就算他功过全抵了，但日子这么久，总该也有点感情。而此时的春一老呢，一看千城对工会已无帮助，立刻就准备利用千城身上的黑属性，将他作为重点攻击的目标。他的这个选择和他之前说的那句影响不好可算是承接起来的，因为追杀千城绝对可以说得上是师出有名。千城到了第十区也是死性不改，时不时就抢怪玩，虽然暂时还没引起人民公愤，但是追杀千城的话，总还是会有不少人可以站出来指出这是一桩义举的。但是对蓝河而言，这一扭头的功夫就要把千城推下水，心中却是十分不忍。但不管怎么说，蓝溪阁终归还是春一老说了算，即便第十区是他蓝河在做会长，但春一老也是完全有权限直接指挥第十区的事务的。 品行不端，可杀。 春一老此时又是添了一句，像是在给众人解释为什么他会把千城选成是目标。 哦，如果是这样一个人的话，那么将来星星工会收留他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大做文章，没准儿这就能发展成一个交战的理由啊。 蒋尤听后眼前一亮，说道，他喜欢来得彻底一点，最期待有个借口可以让他们直接和星星完全开战，这只要一打，星星工会绝对不是对手。现在各大工会都是苦于要顾及自己的形象，不能说打就打。 嗯，这一条就算不能完全煽起，至少也可以算是旅游之一。 中草堂的天南星也表示了赞同。蓝河一看由三大工会的老大放话，这千城作为追杀目标已经基本成为定局了，终于是什么也没有说。对于春一老，他也实在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或者说他甚至应该佩服春一老才对，因为春一老显然比他更加适应如今的角色。随着荣耀竞技的不断发展，他们这些寄存于网游中的俱乐部工会体系也是越来越职业化，而春一老也早已经从一个为了游戏而游戏的玩家成长为了一个为了工作而游戏的职业玩家。他已经不会再被游戏中那种纯洁的乐趣所打动，他将这些视为工作，从中获取满足感和成就感。